But now I see 来自于1779年的一首传统的民谣，每到冬天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。是的，其实平时它也生活在，也是活跃在很多人的生活里，但是好像一直到12月底的时候我们再来聆听它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永恒的美丽，欢迎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我们的串烧时间就从耳边的这一段奇异恩典开始。我是王卓， 多人对于古诺的了解并不是他所写的很著名的几部歌剧，而就是耳边所听到的这一首。那是在法国浪漫主义时期，他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，就叫做《圣母颂》，所使用的伴奏呢，也是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赋格的前奏部分。圣母颂作品始终是那种高雅圣洁，好像我们听到它就能够置身于中世纪古朴而肃穆的教堂当中，而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赋格的前奏曲的部分则精美绝伦，即纯洁宁静明朗于一身，听着也是满怀美好的期盼。像这样的一首乐曲作为圣母颂的伴奏，确实是恰如其分。而最难得的是，古诺竟然他把巴赫的这段音乐和自己歌曲的旋律结合得天衣无缝，浑然一体，可谓是巧夺天工。那我们的永恒魅力也曾经做过一个，就是相差100年的相遇，就是讲的古诺他的圣母颂的故事。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一段串烧就是圣母颂。

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， 九十七点四兆赫， 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，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。莫文蔚六月展开《角色莫文蔚》25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，22号在小巨蛋登场，这是莫文蔚4度在这里演唱，也刷新了香港女歌手的记录。进行到尾声时，莫文蔚再度挑战极限，精选《没时间》《看看》等共25首作品，25分钟的台湾限定组曲果真掀起了高潮。另外 JJ 林俊杰还到场助阵，两人合唱了《心领神会》《伟大的渺小》两首歌曲，让现场歌迷大饱耳福。再来关注国际方面，一直在忙于彩妆事业的蕾哈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布新的音乐作品。近日她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粉丝关于何时才能听到新专辑的提问，她写道2019，这让广大歌迷激动不已。据了解，蕾哈娜最新的一张专辑是2016年发行的 Anti。 再把目光转向印尼，印尼22号晚间发生了海啸侵袭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已经造成了222人死亡，843人受伤，另外还有28人失踪。印尼的一位主持人在爪哇西部海滩雷桑角主持一个露天音乐会，没想到该场地却遭到了海啸袭击，海浪从舞台后方席卷而来，人在舞台边准备的他虽然受伤了，但却幸运地生还下来。不过陪伴他前去表演的妻子却没有逃过死劫，而他在开场活动中的主持搭档也遭遇了不幸。另外，当地知名乐团 Seventeen 当时受邀在这个度假村表演，主创稍早透露，团队中的贝斯手、经纪人、吉他手以及一名工作人员已经正式离世。他悲痛喊话至今仍然失踪的鼓手赶快回来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傲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之声，永恒的魅力。今天我们的串烧时间在下半时段，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各种天籁，有组合的，还有男生，有女生。我们听到的有跨界的歌手，也有著名的歌唱家。那下半时段，我相信是一个嗨唱的时段。我是汪卓，欢迎你回来。今天我们的串烧时间下半时段就是天籁串烧。